子的来啊，别抢。 哎呀，现在风筝都这么卷了。哎，那边那个特大号的锦鲤比人还大，怎么弄上天呢？ 符合力学就行。你也想放吗？ 我就随口一说。哎呀，好久没出来踏青了，能什么都不做，躺着看天就挺好的。 嗯，我以前见人放过一种风筝，一串有很多个的。 哦，那种是很壮观。我小时候一直想要一个老鹰样子的风筝，电视里看到的，附近杂货店都没卖的，那会儿也没有网购什么的。我妈就跟我说，等她有空了，做一个给我。然后我等啊等，等到最后，就再也等不到了。 回去可以试着做一个。 嗯？做来干嘛？ 下次出来可以放，你也不用这么遗憾了。 那行，回去我们一起做。不要老鹰了，现在不兴那个了。我看淘宝上有一夜暴富的，看看有没有材料帮忙。